望都早已经灭绝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。这一刻，我的心和你一起碎。大雨下疯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。突然恨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，就走破这双鞋。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定你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。希望都早已经灭绝，我和你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。就走破这双鞋，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。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。

承诺都是主题歌，温柔中一场一合，也曾努力过想要点燃你和我已经冷却的

空虚也不能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晒不到太阳。承诺像纸一样被我们撕碎和遗忘，剩下的自由远不才发现恨的苦，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。

不了归，走着被安排的方位，想尝试去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支配。曾经以为 有